北京时间9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老婆，比比看，谁能淘到最便宜的洗车服务？ 我赢了，有免费的。11到12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3次洗车服务。 号码多少？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或许是收到之前金曲奖的蛊惑，我又开始重听了彭佳慧。彭佳慧呢，是我少年时代的回忆，可是最近一听呢，感触却不太一样。音乐当然没有变，听歌的人变了，所以歌好像也变了。在19岁那年，彭佳慧她考大学失利，为了给自己复读赚一点学费呢，她开始在酒吧里驻唱，没有想到一炮而红。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认识了她的好友赵咏华，还有李正帆。彭佳慧有一首歌的名字呢，叫做《贵人》。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她真的也有很多的贵人缘。为彭佳慧和唱片公司牵线搭桥的人，正是一位在香港和台湾都非常有名的大咖级的人物，他叫钟镇涛。95年，彭佳慧就像做梦一样被钟镇涛推荐给了巨石唱片的老板郑伯秋。为了保证彭佳慧的专辑能够大卖，李正芳作为好友自然是要出力的。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旧梦》，也就是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夏日冷门歌。这首歌是非常典型的李正帆的作品，巧在歌中还有歌，他把时代曲《落花流水》镶嵌在了其中。多年来很少有人去翻唱，因为他的确是需要一些技巧。但是彭佳慧呢，当年偏偏对这首歌非常的不喜欢，因为那个时候他迷上了摇滚，很不情愿地录了这首歌。后来听说唱片公司竟然把这首歌用作主打曲，更是非常的生气，甚至想过要跟公司解约。台湾呢，有一位已经离去的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叫做黄舒淇，他是彭佳慧的好友，他生前最喜欢的歌便是这一首《旧梦》。在他的追思会上，500名好朋友不穿黑色的衣服，不流泪，喝着香槟，拎着大牌包包，开场曲就是彭佳慧献唱的《旧梦》。 Thank you. 烛叶落，再也想不起难忘的是什么，多情多远，多伤眼中，微微风涌起旧梦，月光洒满了你的心中，再也想不起要忘记是什么，不能不愿不再多说，一生只会怀疑都相同，若不是你 华语乐坛的盛世有很多的名字被我们记住，但是也有很多的名字因为没有碰上好的运气而被遗忘。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从香港小姐大赛盘点走向华人记忆的昔日女神。第一位当属在我们来了当中第一次出现在真人秀节目当中的赵雅芝。73年的港姐选举，她拿到了第四名的成绩。名字虽然不佳，但她却是港姐当中第一位在演艺圈大红大紫，并且到如今仍然是关注的焦点。最好的例证就是，在如今仍然有乐队会翻唱出自她主演的电视剧的插曲《青城山下白素贞》。 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 想到不杂念，归三宝起红尘啊。数凡尘， 嗨呀嗨嗨哟， 嗨呀嗨嗨哟， 渡我俗尘呀数凡尘， 嗨呀嗨嗨哟， 嗨呀嗨嗨哟， 渡我俗尘呀数。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盘点的是从香港小姐大赛走向华人记忆的昔日女神。港姐第四名好像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成绩，因为当年赵雅芝也是排在第四名，后来大红大紫。而这一位呢，是在1979年排名港姐第四的钟楚红。那年她在参加竞选之后，在无线的试镜并不理想，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她经过另一位刘松仁的推荐，到了邵氏影业，并且进军了大荧幕。他的处女作就主演了80年代杜琪峰导演的古装武侠片《碧水寒山夺命金》。第二年呢，他和周润发联合主演了许鞍华导演的《胡月的故事》，一举成名。他也获得提名全部的奖项的最佳女主角，含金量都非常的足。但是可惜的是，他每一次都和奖杯擦肩而过，的确是让人唏嘘不已。当年他和林青霞、张曼玉和梅艳芳合称是霞玉方红，而红指的就是钟楚红。1991年，这是钟楚红在华语影坛的最后一年。他在这一年出演了吴宇森导演执导的枪战片《纵横四海》，主题曲正是他的好朋友张国荣所演唱《风继续吹》。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 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要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他也住你。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我还记得钟楚红在这部《纵横四海》当中演了一个叫做红豆的角色，很可爱，但是又不做作，一直到今天仍然对她的深情笑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纵横四海》是钟楚红的代表作，也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代表作之一。左手是张国荣，右手是周润发，这样的黄金组合如今真的是难以再复制。可能很多人会钦佩当年导演邀请演员的魄力，但是实际上这部电影呢则是反了过来，是演员的拍摄的意愿非常的强烈，甚至是感动了导演，让导演重执导筒。因为拍摄这部电影之前，吴宇森导演正好对枪战片心灰意冷，因为他刚刚拍了一部叫做《喋血双雄》的电影，遭遇了票房和影评的双向打击。也正是这个时候呢，周润发找到了张国荣一起来说服吴宇森执导此片，还说只要是他来指导，薪酬待遇一切都可以好商量，更是联手请来了他们的好朋友，那个时候已经决心要退出江湖的钟楚红。这也是钟楚红留给电影的最后的一个美丽的印象。有时间的话去看看这部老电影，它会让你知道什么是行为艺术，什么才是暴力美学。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

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你啊，小朋友。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阿姨，谢谢你。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光回退20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CD 并没有普及。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书卷气的张雨生稚气未脱，嗓音嘹亮，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 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 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 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些女子，她们都曾经是香港最流光溢彩的风景，她们用明媚的青春、华丽的锦袍桂冠，给香港的繁华时代做了一个妩媚的注脚，她们的名字叫做香港小姐。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的是从香港小姐大赛走向华人记忆的昔日女神。这位呢，出自1983年的香港小姐选美大赛，这一年因为复活节而回到了香港玩耍的翁美玲，她偶然参加了这个比赛，但是由于她的个子不算高，所以三甲不入，但也因为这样的一次机会，她被无限看中，在83年的时候出演了《射雕英雄传》当中的黄蓉这个角色而一炮而红，成为当时香港最红的女星，甚至有人说在翁美玲之后再无黄蓉。平心而论，翁美玲的演技也并非就远胜了其他的扮演者，那是因为83年《射雕英雄传》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五光十色的香港武侠电视剧，有一种类似于初恋般的感觉，再加上这部电视剧呢演员阵容非常的强大，连里面的龙套的角色后来都成为了影坛至尊，也让这部电视剧有了更多的神话色彩，而翁美玲的红颜薄命也似乎呼应着她神似黄蓉的敢爱敢恨的性格，也让这部电视剧和这个角色更加的难以超越。这是来自于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插曲，《一生有意义》。 一切变了有情意，从不 心中就找到了你，找到了自我所依。 人生一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义。万水千山，此生有人相携有相依。 在香港小姐大赛当中，有一位后来她是演员荣誉获得最多的一位华语电影女演员，她就是张曼玉。在83年，18岁的张曼玉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美大赛，拿到了亚军。同年，她代表香港去参加了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并且入选了前15名，从此开始了她辉煌的电影生涯。说到张曼玉，可能大多人的第一个反应会是甜蜜蜜，或者是在《花样年华》里那个顾盼回眸的旗袍秀的影子。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烈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长，这花样年华太刺激。 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炙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雨 在早年曾经是花瓶的代言词，在86年他主演电影《玫瑰的故事》的时候，当时这部电影的原著的作者亦舒坚持要用张曼玉，他甚至对导演说，我不管他会不会演戏，只要他走出来我就要看。所以呢，张曼玉在表面上是一个花瓶的代言词，但是她的背后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拼命三郎。在《警察的故事》当中，他曾经为了配合成龙的拼命时的表演，不用替身，结果被钢架砸得头破血流。所以他也是成龙大哥口中那个最早一个到最晚一个走的非常敬业的演员。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情的忧伤，在这一瞬间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从香港小姐大赛走向华人记忆的昔日女神。这一位呢，我一直觉得她人如其名，她叫周海媚，她的眼神媚而不俗，让人过目不忘。85年的时候，周海媚以大热的姿态参加了香港小姐的选举大赛，但是最终呢却落选。但是她和很多落选的佳丽一样，凭借着不俗的表现引起了电视台的关注，所以后来她很顺利地签约了无线，并且在86年的时候出演了一部大戏，叫做《流氓大亨》。不少的70后应该还能够对当年《流氓大亨》播映的时候外人空巷的场景印象深刻，而80后呢，对周海媚的印象大多是来自于94年的这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那个眉心一点红的周芷若。这便是那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爱江山，更爱美人》。 热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心事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 其实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起初并不是小虫专门为这部电视剧而写的，结果呢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了他的片尾曲，却意外的和电视剧的情节非常非常的契合，这就是莫名的一种缘分吧。在90年代的武侠剧其实没有很多绚丽的特技，但是让人却非常的上瘾，以至于现在当遥控器在扫过偶尔看到电视台的重播的时候，我还是会选择停下来看一看。爱江山 还是爱美人，这一直是英雄的心头难以抉择的难题。而《倚天屠龙记》里，有人选择了江山，将夫人置于曹营当中不管不顾，而张无忌呢，却选择了美人，放下了江山，抱得美人归。所以说，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恰好把《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侠骨柔情演绎得淋漓尽致。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从香港小姐大赛走向华人之翼的昔日女神。这一位呢，她几乎是香港小姐在赵雅芝之后的另一位代言人，她叫李嘉欣。李嘉欣有一项记录到现在仍然没有人能够破，因为她在一年之内连续两次在两个选美大赛当中都拿到了双料冠军。香港媒体当年甚至以石破天惊来形容她的美貌。她在电影电视的作品上从数量上来看并不多，但是她的回眸一笑却让人格外的难以忘怀，以至于到现在她仍然是话题的焦点。1993年，她和黎明合演了一部电视剧，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她的电视剧当中的代表作，改编自倪匡小说的《袁振霞》，主题曲则是由黎明所演唱，《愿你今夜别离去》。 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 谢谢。